这八字也能被人绑着赔阴婚，只是没有绝户硬要绝户啊，这是多想不开啊。 谢谢，谢谢您救了我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那个，您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？您有点沉。 我看看，这脸倒是还行。行吧，你归我了。 那个，您是神仙还是妖怪？我不好吃的，我又瘦又柴，身上没什么肉的。 妖怪，哼，你见过我这么帅的妖怪吗？ 那您是神仙？ 啊，神仙。我才不是那么无趣的东西。 那您要我做什么呀？ 啊，先跟着我回家认认门，明天我再跟你回家。 啊，好，听您的。那个，您是变化成了猫，还是您本来就是猫啊？ 怎么，不喜欢猫吗？ 喜欢，当然喜欢。我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好奇，就那么一点点。 我的老师喜欢猫。我和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让猫去竹子顶上叼下来了我养的蝉，老师就叫我闲蝉子。他喜欢猫，很喜欢。 哦，猫猫那么可爱，当然喜欢猫啦。 哦，那你说你喜欢我哪里？ 你看你这么大一只，比十几只普通的猫猫叠起来都要大，那吸你的时候，那就是用吸一只猫的功夫获得十几倍的快乐。 还有吗？ 你看你眼睛又大又绿，像是翡翠一样，还有这一身帅气的黑色，油光水滑的，一看就是一只好猫。 唉，我的老师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应该也会喜欢吧。 你的老师 死了，被人杀死的。当时我不在他的身边，有人背叛了他，从背后一箭穿心，把他推下了城墙，尸首都没找到。 听起来好像有点疼。 我也想问问他那个时候疼不疼。 哎，那你是怎么变成猫的呀？还是一只这么帅气的猫？ 我和人做了约定，我帮他做事，他让我等我的老师。 一般来说，在小说或者电影里，我就是那个被你抓到准备献祭的倒霉鬼。要不然你先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做个心理准备。 乱想什么呢？我都说了，你是我的人。你会做鱼吗？ 会的，清蒸红烧都行，我做松鼠桂鱼可是一绝。 那边池塘里有鱼，自己捞鱼去，要吃清蒸的，少放点葱丝。 哦， 喂，吴贤蝉，你能不能不要天天泄露天机啊？我帮你走后门拉关系，不让天雷劈你，很辛苦的。 哎，老师还在呢，你也不怕他听到？ 他现在只不过是个凡人，要是我和你说话他都能听到，我也不用混。 是还有其他人吗？我需要多抓两条鱼吗？ 当然，他是老黄历，肯定不是凡人。 行了，知道了，我不泄露天机了，你走吧。 但老师是要归位的，他如果不回归老黄历，要天下大乱。 老师归位之后，还可以和我一起生活。 嘘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我就说嘛，只有你老师的事儿才能让你着急。 哼，滚吧，别逼我动手帮你滚。 哼，我好歹也是你的领导，你个没大没小的东西。 那个鱼我抓不到，哎，不是还有一个人吗？他走了。 啊， 不用理他。行了，你坐着吧，我给你做饭。 啊，那怎么好意思呀？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 那当然，我对你一直都很好。来，叫声老公听听。